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你只一忧也没有。相思梦，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面对世界我洒脱，一点不似太辛苦，但在漫漫长夜里摘下面具，便从因你在心碎，我所有眼泪都仿佛因你而狂呼， 原来自愿走，我方知道对你在乎，如能留住你心，我却高傲不顾，现在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像迟了一辈，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我不懂得跟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 原说对不起，只可惜你已不顾， 现在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像迟了一杯，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跟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 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 当分开，辗转反侧，思念更加多。分开方知清楚，我永不懂，去再爱另一个。 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 珍惜 想给您的孩子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吗？来吧，小主播大梦想经典九六九首届少儿主播风采大赛震撼来袭，9月22日在北京华联力宝购物中心，带您的孩子挑战自我，放飞梦想吧。凡是参加活动的孩子都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更有机会体验电台主持，还有机会赢得千元好礼。获取报名信息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小主播，或拨打电话13301125065，13301125065，快来报名参加吧。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晨曦。伯乐这首歌情绪层次非常非常的丰富，从低吟到呐喊，林宥嘉的歌声却游刃有余，成功的诠释出一个男生对刚分手的女朋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爱你的那一刻，想你的那一刻，谁才是你爱情中的伯乐？放弃了这一个，然后等待着下一个，别太多过客，祝你早日快乐。

买水族装鱼缸，就到来水文苑锦鲤世界。京津冀地区综合水族批发市场，规模大，品种全，国庆期间特价优惠，高德导航文苑锦鲤世界，电话13522839806，微信同号。 在爱情中，谁不希望另一半可以用真心去感受恋爱中的一点一滴呢？只有坦诚相待的恋爱才是最美的，分了心的恋爱或许只能成为对方内心的伤吧。 OK， 旅行的意义送给大家。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你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心在飞走，不懂情人心里想的，爱就像烟 你弄了像魔术师，我告诉你手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脸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迹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迹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护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一脸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迹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顾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我是主打。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我爱你，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我是华仔刘德华，我爱你。 情千缕，辗转深秋，让爱意在等候，只想你又再与我在一起。尽管分开千里，仍然怀念你，无奈冷风里碰壁。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往日情深，缘分流逝了，仍难抛弃。辗转深秋，让爱意。 又再与我在一起。尽管分开千里，仍然怀念你。无奈冷风里同悲，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彩云远飞，远望晨曦，怀念曾共我热爱的你。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 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 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醉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陈一丹， 所以我自己总是这么觉得，当下是最好的，到你30岁40岁你也觉得这是个黄金时代， 老了也 end 在那一刻，就把每一刻活好，那一刻就是你的。所以我想 take easy， 不要压力那么大。 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 一个人总天的热量应该是2000千卡左右，你根本不知道大量的热能是因为酒进去了。另一方面，酒对我们的内脏特别是肝脏损害非常严重。很多同志都说管住嘴迈开腿，我说打个颠倒，迈开腿管住嘴，您首先迈开了腿锻炼起来，您才能知道您吃多少合适。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启坤： 我也有过挫折的这种过程，也碰到过很多让我不快乐的事情，但是呢，我为什么能在碰到这种困难你能克服下去，就是通过追求极致来使自己很快乐。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主持人乔伊。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93年10月7号，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2001年10月7号，中国男子足球冲进世界杯决赛。2005年10月7号，南京长江大桥第三大桥正式通车。2007年10月7号，北京地铁五号线通车运营。2010年10月7号，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6年10月7号，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获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寻找一个爱，总觉得早晚非一猜。我早也徘徊，我晚也徘徊，徘徊在茫茫人海。我历经风霜，我受尽凄寒，亲爱的人儿何在？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